找人谋事，问病求分，一问奏灵，啊，两亩钱一卦，有算卦的吧？倒霉算卦摊儿，就有这人。你瞧，常有的话，没有不开张油盐店吗？是不是？就来了一个30来岁的过来了。哎，先生，这人不睁眼看看，你看这德行，你看这相貌，这够先生样吗？还称他先生？先生，我算一卦啊，算卦，算卦，两毛钱，先给我讨两毛钱，这就掏钱，掏出一大把票来，瞪出一两，他看见了，那些钱。掏出2毛钱来，哆了哆嗦递给他了。他拿这2毛钱，叠了又叠，叠上，又叠，叠，把2毛钱叠挺小，搁兜里了。行，在我这儿算卦，告诉你啊，就是了，你这2毛钱呢，不能白花。打外头还摸摸，还不放心，还怕掉了。行，你算卦，你问嘛事儿？求财问邪，找人谋事儿，说我给算，就是看看我，哪方有财，我求财。你这人倒是没那么，你求财你问他，他是哪方有财？他是哪边有财？他就去了，他摆摊了。他告诉你，指着你，你看我求财，你看我往哪方好？行，我指条明路啊！你求财问喜嘛，找人问病，奏问王，我这玩意儿告诉你，奏灵，你这2毛钱呢？告诉你，不能白花，啊！你求财，你咋敢忘？你咋？干嘛？求财怎么求？你咋捡钱呢？是怎么挣钱？你说我捡钱，我哪儿捡去？我想过我得挣钱呢。挣钱，你咋怎么个挣法？我咋出门在哪哈？我东北啊，有个亲戚，我去看。我给你算算，看看东北有亲戚，行，天坎艮震艮，天为天，坎为水，艮为山，东北为艮，艮属山，步步登高，越走越高，行，东北行，有贵人，你有啊亲戚，你偷亲戚，告诉你啊，你听过话啊，你听过了吧？我当然我听过，太信你了。那好，你听过行了，你呀、啊。东北啊，你有亲戚，偷亲也行，访友也行，有访友，有好朋友、啊、跟他去啊，到那儿哪怕是临时工呢，也干着，也凑合，不行啊，工不行再回来啊，废话嘛，多不行再回来，回来我喝你喜酒啊，完了，你的卦完了，跟没算一样，就是好，我谢谢你指我条明路。好，完了，也没得问了，他也没得说了。好，我谢谢你，我走。刚走2步，我叫，哎，别走，别回来，东北这趟可不见，你得歇一下，顶不下来。你呀，讨2毛钱，咱砸几个钉子，又弄2毛，给人砸几个钉子，真灵吗？一点也不灵，就仗着谋事，没人理这么办，他招人。他引一大堆人，哎，有算卦的吗？找我，我外号叫飞魔灵，除我不灵啊，就是灵啊。过来，我别害怕，我先不找要钱，我送你，我白送，我先不要钱，我算的对了，我再给你细算算，我给看生辰八字，看你命运怎么样，算的不灵，你走你的，过来。这他一说过去，大伙围一大堆人看热闹呗，围一圈人都围上他了，他看一年轻的一小伙子，行，